二，大钟，你有电视吗？ 有，我很爱看电视。 你看中文电视还是看英文电视？ 我看中文电视，也看英文电视。 我喜欢看中文电视，不喜欢看英文电视。中文电视好。大钟，你有电视吗？ 有，我很爱看电视。 你看中文电视还是看英文电视？ 我看中文电视，也看英文电视。 我喜欢看中文电视，不喜欢看英文电视。中文电视好。